针剑夺影刀，无林峰断云开路。意如我扎勾心斗，恩恩怨怨起波涛。将刀剑造，离人无情成霸道。